想爱的一切，还让我们伤痕累累。

好的时光，朋友，你可曾到过这里？梦想已拉响汽笛，江水如同音符般流。 着你，又怕梦被唤醒。I do, yes I do, yes I do， 许下约定，想牵你的手，不需要言语说明。I do。在我的肩膀，你的呼吸那么前进。Yes, I do。 有关爱情的约定，好像沿途的风景，我们要一起完成最美的憧憬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自从1997年顺子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《回家》开始，至今为止，顺子推出的每一张国语专辑都获得了他的听众的肯定，包括多次金曲奖入围的肯定。除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之外，还有最佳专辑、最佳制作人，这也证明她在幕后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同样都是通通值得的。 因为恰好的寂寞，每一朵都不相同，空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，有时候我会猜测，在他们的生命中失落吗？谁都没有先说。我想乘坐在花香一中，看窗外的云朵，偶遇一回聚又散，也许不再重逢。所以我的感谢，爱过我的人，拥抱我离开了我们彼此 家。